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部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山区有零星小雪，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大，但是南部地区能见度欠佳，出行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1月13号0时至1月15号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 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中医诊所备案制推行，政策扶持资本青睐，中医药发展是否迎来黄金期？技术加速，产业融合，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云端还是在基层？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青睐健康创始人 CEO 薛希鹏，跟大家聊聊中医药的新征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华盖医疗基金的董事总经理施国敏。 大家好，我是施国敏。 青睐健康的创始人 CEO 薛希鹏。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青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薛希鹏。 非常高兴在这个时候能邀请大家来做客哈。我们刚刚送走2017年，那么如果要用一个数字来概括和总结你们两位的过去的一年的话，你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 其实我觉得2017年确实非常快了，前几天一直也在梳理，然后就想到一个词，确实比较有趣啊，飙一下子这2017就过去了。那如果一定要用一些数字来讲，从我们投资这个角度，其实大家往往看到很多投资人都在繁忙的穿梭于机场、火车站或者这些交通的枢纽上，确实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行程可能也是在几十万公里。那么另外，其实在这么繁忙的这个过程中，投资人其实做的事情也是非常多的。可能很多人会说，哎，你看了几百个项目或者看了1000个项目等等，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另外，可能投资人一波里面可能有些人会喜欢看书，那么我个人的话在过去这一年也看了接近80本书。那所以整体来讲2017年非常快，飙一下子就过去了。但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可以做的很多的，跑了几十万公里，看了几十本书，大概这个就简单的2017吧。 能在这么繁忙的工作前提下看书，可能是各种见缝插针，在飞机场以及飞机上的时间都是利用起来的，是吗？ 对对对，主要是飞机上的时间就是先上去10分钟时间睡觉，然后看一会儿书，一会儿吃会儿饭，然后接下来再眯一会儿就到了。 把航程上的时间也利用得非常好。嗯， 所以你看到这个出差多，那就看书多。 那薛总呢？ 施总是在这个飞机上，因为这飞机是一个封闭的嘛，你大家也看不到手机，肯定只能看书了。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2017年还是一个非常振奋的一年啊，也是一个就是经历了一些就是很多的波折和过程的一年。那我们的对于我来说的话，那么我就说我们公司吧，因为我们去年的话也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用一个数字吧。就是一个3000万吧，去年的话也将近3000万左右的一个营收吧，啊，这个应该算是我们做出的一点点成绩啊。那对于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要改进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的履历。施国敏，昵称肖恩大侠，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曾任职于建银国际医疗产业基金、易凯资本、美敦力公司，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授研究助理，在医疗健康和消费行业拥有丰富的投资并购与产业运营经验，喜好读书写作、经史文集、现代科学。华盖资本成立5年，已在医疗健康、TMT 消费、文化娱乐等几个领域全面布局，目前管理着多支股权投资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00亿，投资项目约100家。华盖医疗基金专注于医疗健康产业投资。薛西鹏，青睐健康创始人 CEO，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出生于中医世家，清代御医第六代传人，先后师从著名中医专家，学习葛氏正骨、罗氏正骨、贺氏针法，曾赴法国巴黎留学多年，掌握现代整脊术与中医传统治疗相融合的治疗方法，现任欧洲中医专家委员会委员、世界针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创新平台导师。青睐健康是中医专科医院和社区门诊相结合的连锁平台，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河北、杭州、西安等地自建和并购中医专科医院、连锁门诊、社区医院真视堂，并运营真视中医线上健康管理服务平台。那薛西鹏哈，是刚才介绍片花里说了，您是清代御医的第六代传人，又师从过多位著名的中医，在法国留学多年，所以您完全是可以凭自己的专业往中医的专业路径上发展的，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知名的老中医，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为什么要走创业这条路啊？创业这条路还是挺艰难的。 对，这个创业这条路确实是在我体会了这个3年的时间啊，是非常艰难的。那么因为我也是来自中医世家呀，我自己的父亲、爷爷啊、叔叔啊，这个都是就是在北京这个建国之后还是不错的一个老中医，北京市的名老中医。那么我自己呢也是从小学中医，那么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之后又在法国留学，学这个美式整脊，也是自然医学的范畴之内。那我呢以希望呢出国之后的话，了解到很多的这种新的知识，包括互联网的这种发展。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条路上走一些不同的，和我祖先和我这个以前的这个爷爷父亲叔叔他们走不同的道路。虽然呢在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还延续了很多这个就是有价值有经验的地方。那么我呢现在呢做着创业的话，也和中医有非常息息相关的地方啊，那其实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了。 听起来像不太安于现状的传承人哈，不但自己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好，而且想做一些跟父辈不同的事，走一些不同的道路。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薛总没有走这个老中医的路，一个是原因是他还比较年轻，要走到老中医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另外一个是现在整个创业这个氛围比较好，整个中医这个产业它发展的也比较快，无论说是中医的这个生产制造产业，还是说中医行业这个服务业，它发展的比远远过去要超过很多，所以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他想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吧。 那确实从古至今哈，中医经常是一个脉诊、一把草药、一根银针或者一双手，这样在大众的这个心目中是一个传统的技艺。这些年来哈，如何推动传统中医的现代化和标准化，一直也是中医行业的难题。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互联网加中医成为了中医创业主要的一个项目类型。青睐健康所做的是不是也是一个这样的项目？ 对，我们青睐健康的话也是在重磅打造这个真实中医的这样一个互联网中医互联网加中医的一个问诊平台。那么它是呢一款那个结合线上线下的这样一个 APP， 为用户呢带来这个更多的名老中医以及这个年轻的有实力的医师在线上呢做问诊、复诊以及开方调理的这样的一个中医的医疗服务。同时呢我们拥有自己的线下的这种门诊甄氏堂的这种中医的专科医院以及社区的基层门诊的连锁平台，能够让中医的力量呢能够传播得更远，实行这样的一个专科专病专家专方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诊疗流程，同时呢连接线上线下，提供这样的一个中医加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医疗服务的方式。 可能对于很多互联网人转型做医疗，互联网加医疗，可能觉得只不过是互联网在医疗里的一个应用。但是如果像薛总这样本来是学医甚至是传统医学的背景，要想插上互联网的这个翅膀，在施总看来他是不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或者您怎么评价他跟一般的互联网加医疗其他同类的优势或者劣势呢？ 好的，我觉得其实互联网本身是个趋势，这个大家都看得到，包括互联网在其他各行各业一直发展的也还比较不错，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那么互联网加医疗也是大家相对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但我们如果从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从过去的这两三年，互联网加医疗或者说互联网加中医药这一块领域的创业实际上并不尽如人意，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美好，有很多一些轻问诊的或是有一些随着这个 O2O 这个模式一些创业，其实有些可能纷纷就倒掉了，就是说你开始看得很火热，后来由于这个资金或者说这个实际业务跟不上，你就看不到了。所以在实际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是比较难的。那么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这个互联网中医药或者说 O2O 这块，其实也有很多线下的这种中医药，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观察，实际上线下这块发生的情形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最近这几年线下的一些中医诊所或者中医的一些连锁诊所其实是比之前要火得多的。如果你比较哪天不是特别心仪的时候绕着北京三环转一圈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有好多这种线下的中医，而且如果你进去看一看，其实比以前这个患者也是要多一点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去看一些互联网中医药或者说有一些中医服务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看重于它具有一个中医行业这个传统的背景，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创业的一个点，应该说是一个点。那如果说他把线下这块做得更好，再结合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因素，那他可能的机会会多一点。 那薛总，您作为一个创业的实践者来说哈，自己虽然有比较强的中医传统医学的这个背景，但是在把中医搬上互联网上的过程中，您自己觉得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啊、坑啊是什么？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加中医或者加任何的实体行业，最重要的呢，就是提高效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使用互联网的根本。那么我们在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啊，门诊的这个服务半径啊，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域的，那么5公里10公里，专科医院也是在这样的。同时呢，医疗服务呢必须在线下来去实现，在线上的话，作为问诊、作为复诊、作为病例管理、作为用户的获取，这个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怎么去结合？因为我毕竟不是学计算机的嘛，但是我们的团队呢还是比较完整的，在各方面，在市场、在运营、在互联网技术 啊，在这个就是我们的线下的门诊的运营，这都有我们相关的合伙人来去管理。那么我呢，作为这个就是 CEO 来说的话，其实投入最多的话，应该在这个学科建设和这个标准化的这个诊疗流程和这个专病专方的这样一个路径，诊疗路径，这个是我们在做的。同时呢，就是在这方面吧，反正两方面都不好做啊，都有很多的坑。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来说的话，这也是必经的经历吧。 薛总确实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们从投资这个角度，我们是看了很多很多的项目。那刚刚薛总其实提到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两点。第一，他是说这个效率，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能够提高效率，提高这个就医或者说为医疗服务产生更大的效率。另外一点就是内容，他提到的一些学科建设。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怎么看？那我们觉得是说，第一是中医服务确实市场非常大，那么我们说从这个服务的方式上来讲已经发生了有一些变化。之前是说包括有一些医馆或者说有一些O2O 的一些中医，它是把一些服务的方式在线上，但是呢是用线上的轻问诊，后来逐渐的走线下，而且线下的话逐渐要超越线上，而且更多的一些医疗服务都是在线下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服务方式是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另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确实这些提供服务的这些中医连锁，它从服务的项目上来讲已经是变得比以前更为细化，它可以有一些比如小儿推拿呀、脊柱康复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健康管理，那么这些有一些其实就非常受到市面的一些欢迎，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一些高端人士或者说高端的需求也有，这个服务的项目本身是在不断的细化的。那么无论说是从服务的方式上来讲还是服务的项目上来讲，应该是说更满足于更需要有这种需求的这种人。那么我们如果说从其他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讲，其实各方资本无论说是民营的还是外资还是国有的一些投资机构，其实都在里面做了很多的一些布局，所以确实这个领域有很多机会，但是呢真要是跑出来还是需要做很多功夫的。 嗯，那这个功夫不只是单靠一个人一两个人吧，对于初创的企业来说，好像投资人会看关键是选人，业内有这个说法，但是选人是不只要选 CEO， 还有他的核心团队和成员。施总，你们怎么来考量核心团队？ 对，团队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就会问这个投资人，你们选这个项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肯定是说人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一些相对比较早期的创业，那这个人的因素可能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那如果说是一些包括比如生物医药或者有些医疗器械，它这个技术如果说壁垒非常高，那么一定程度上人的因素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偏服务类的一些项目，那肯定人的因素是非常大的。那么在选人的过程中，我们肯定觉得是团队的核心人物创始人是最重要的，但是他的其他的一些帮手主要的一些核心高管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往往创始人只是说具有其中某一种这个特色，某一种号召力，但是如果说在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光靠创始人的能力可能是不足以的，所以我们肯定是看的是整个团队的。一方面是看整个团队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另外一方面是看整个团队未来可能到发展到一定阶段，它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团队一些补足等等。那包括我们投资人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在这个项目发展的过程中会帮他们去物色一些新的团队，无论说是一些财务的角度还是运营的角度，其实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团队打造得更为完美的。 嗯，那从薛总您在选人用人的时候在组建自己的这个班底的时候，哪些人是您的得力臂膀，还是说在组建团队或者真正运营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人可能抱着雇佣兵而不是共同做事的这种情怀，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要提供给其他的创业者吗？ 嗯，对，我们在这方面也走过好多的坑啊，有一些就是比较惨痛的教训啊，也正常。那么我觉得首先这个创始人呢来说的话，像刘总柳传志曾经说过，作为一个 CEO 的最重要的几点呢，就是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总协调人，一个是对项目的更有更大的情怀和热情继续推进下去。最后谁走了，他应该是最后走的，也就是像一个船长一样，这个船如果要沉的话，他一定是跟着船一起沉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实现。我相信施总他们作为投资人是吧，他一定是会看这点的。事儿是人做的吧， 这个总是要有这样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那么因为非常全面的话不够聚焦的话，既要是专才也要是全才，但是全才一定不能代替了专才。创业来说的话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突破性的啊，那个突破性就是这个专才。比如说我们做这个青睐健康，那一定是首先要做的是针对于脊柱健康的中医外治啊，中医的康复骨伤，这是我们比较擅长也比较能够有突破的吧啊。那么组建团队来说的话，那肯定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还是需要有一个胸怀，那就是说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嘛。但是如果要是发现错了的话，那要及时的改正，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改正的过程和经验吧。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最早的时候其实认识薛总的时候，他当时这个团队就只有几个人，而且当时是在做一些 APP 和一些微信公众号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团队啊，这就这么几个人，你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呢？这个靠谱吗？当时我就觉得是会有些怀疑的。但是后来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过了几个月，诶，他好像来了一个 CTO。这个 CTO 把他们这个产品有搭的像模像样了，比上一版本要好了很多。再后来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这个产品有日臻的这个完善，比之前好很多。那从这一点上来我来看，就觉得是诶，至少薛总在 CTO 这个技术这个角度已经是补足了一些人才，他肯定是要找一些他刚刚所谓的一些专才，他自己做不到的他会找人去来补充进来。那么再在后来接触这个过程中，发现他的运营这块又提出了一些要求，因为一旦他这个产品相对完善了，他就要运营市场这块的多做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后来又找了相运营的一些人才，包括一些社区的一些合作等等，他又开始逐渐的做了一些落实。那我觉得，哎，这个人还是真的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缺什么我就补什么，这当然也是一种方式了。如果说你最开始这个团队什么都能做，那当然最好，但是最开始如果说有些不能做，那你就是后续的去补充，这个是我的一些补充。 嗯，因为创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那这个过程中可能不断的有试错，然后有调整。那么从薛总您现在回顾这三年过程中，您觉得您在选人用人上比较关键的方法？ 因为你创业公司的话，不是说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上市公司，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啊，就是拿过多轮融资之后啊，那它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跟整个公司的估值啊和你的能够提出的这个薪资标准啊，都能够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才。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那肯定我要扬长避短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啊。那我自己的长处呢，就是在学科建设和专业上，和对中医的理解和热情。那么我的劣势呢，肯定它的和互联网的结合和市场运营，包括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这些都是我的劣势。自己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先了解自己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现在三年多走过来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就是首先看到自己的缺点，去跟人去聊我们的缺点在哪儿，然后去找这样的能够补足你的人的。同时呢，你的这种专业和你的热情能够感染他。一个公司的天花板一定是 CEO 的这个高度啊，他能达到的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我很认可这句话呀。所以呢，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找到能够帮助你的人。 我觉得薛总虽然年轻哈，在中医界还算年轻，但 是 已经少年老成，相对来说比较成熟，这是不是创业的历练？ 我觉得薛总比较很谦虚了，确实非常谦虚。如果从我们投资人的一些角度，我们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相对比较客观一点。刚刚这个薛总他也提到了说他自己在互联网方面相对是有一些欠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没事，稍微一些欠缺就补足，你该补足什么人才就补足什么人才，该往这个方向上趁着互联网的这个趋势去发展就发展。但刚刚薛总也提到了另外一点，就是线下这一块。那实际上根据我这一块对青睐健康长期的一个观察，确实它在这个过程中是发生了一个转型的。它从之前最开始相对比较单纯的这种线上业务，就是来自于线上业务，现在转到了线 下的很多一些中医连锁中医这个门诊，其实它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的。这个变化一方面可能源自于整个行业在发生变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薛总提到的，他自身这个团队在发展的过程中，他可能觉得目前这种方式是最合适的。那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难得。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哈，薛总创业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环节是说一开始没想到的，这也是说投资人要看创业这个人，因为你一开始的商业计划书可能最后实现的都跟以前并不一样哈，行业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那么在施总看来，现在的中医药产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政策上发生了什么样的调整，促进了资本投向的转移？ 其实在我看来，中医药这几年其实发生的变化确实非常快。投的项目过程中，你可能投的时候是因为 A， 但最后出来的时候是因为 B 而成功了，这个现象是有。那么回到这个中医这个行业啊，我觉得中医是这样的。一方面呢，我们传统的中医大家有知道有这个中医文化，也有很多这个中医中草药啊一些生产啊，那这一块就是说有这个中医生产这个行业。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服务，就是中医服务连锁这一块。这几年其实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第一个是政策上的变化，其实对整个中医药的产业的发展，那其实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些作用的。那随着国家的这个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规划纲要，它有一个2016年到2030年的一个大的一个规划，也有包括不仅仅是国内的，也是有这个一带一路的中医药的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等等。那当然也有中医药的135规划，这一系列的规划呢，首先是从一个比较相对宏大的一个目标，就定了一个性，这个中医是接下来如何重视如何发展。然后呢，就是说有些细的一些法则，比如说去年的这个7月1号中医药法的这个正式实施，它就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中医药事业的一些重要地位。那同时将一些中医的一些诊所啊、医师的介入啊，以及中药生产相关的一些管理方面，它一些细则上进了很多的一些推进。那么另外一些随着这个政策的这个推进呢，就是中医药的这个服务，它确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无论说你北京这个三环还是五环，你绕一圈，你可能确实碰到了不少的一些中医的这些诊所，发展很快。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从我们数据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截止2016年、2017年的数据，现在还没出来。2016年大概整个的全国中医类的门诊部和诊所应该在45000个左右，这个比2015年是增加了接近3000个。那么全国的中医类的门诊部和诊所的诊疗人次呢，我印象中的数字大概在1.4亿的人次，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然后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说从产业收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去看中国国内目前这个200多家医疗健康行业的上市公司，其实中医药这个发展速度它并没有说有生物医药或者是说医疗器械发展那么快，但相对还是比较稳。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比之前2015年、2014年比那几年是要快一点的。所以我们看来就是说整个这个行业，就是第一是政策推动的，第二这个数据表现是变得比以前更好的，第三是这个收入从上市公司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比以前更稳一点的。那么第四呢，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包括是说中医服务的这个连锁中医专科。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 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我是主持人刘斌。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青睐健康创始人 CEO 薛希鹏跟大家聊一聊中医药的新征程。 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中医诊所备案制推行，政策扶持，资本青睐，中医药发展是否迎来黄金期？技术加速，产业融合，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云端还是在基层？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青睐健康创始人 CEO 薛希鹏跟大家聊聊中医药的新征程。 我们上半段时候聊到哈，很多人现在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家门口商业区新开了不少中医馆，这是在政策和资本的推动下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实际的变化。有分析预测说连锁中医诊所的数量未来可能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只要是说这一块国家是鼓励的，然后政策支持的，然后投资人觉得是有机会的，那肯定会有大量的这个资本进入的。当然这个投资人在进入之前肯定是先判断一下这个需求是否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这样呢，从这个建国以来西医的增长人数，那大家知道是增长的非常多的，这倍数我可能不一定记得特别清晰，但是中医就很少。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感受一下，如果说你身边有你家里的这个小孩上高中了，然后选大学的时候，或者说你家里有亲戚小孩选大学的时候，很多人会选中医吗？他会有一部分人会选中医，但是如果说从学医的角度，肯定是学西医的会更多一点。大家都说，哎，你去上协和吧，上北医吧，但是说谁你去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呢？我当然知道北京中医药大学非常好，但实际上去那上的比较少。还有一个点，大家也有个概念是说，从这些医学院校毕业出来的学生都在干什么？那当然，传统的西医学校的很多毕业生出来还是以从事临床的西医为主，这个确实这样。当然也有一部分做了其他的行业，比如说我做投资了。那当然也有，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中医药这个大学，像中医药大学这里出来有好多确实从事了中医，但是我们发现更大的有一部分比例，有些去做了医药代表。 他比西医院校出来的去做医药代表比例其实是要多的。那这个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之前这个中医的这个就业其实是相对比较困难一点的。但是这几年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对中医这个重视使得是很多人愿意去投身中医，因为也很简单，从中医这些诊所或者中医医院他们的需求这个角度来讲，哇，我好的这个中医人才很少啊，我非常稀缺，所以从这些多种因素的角度来看，加上这个中医连锁诊所又受到了资本的这个欢迎，连锁你如果说有个五六个连锁机构，十个以上连锁机构，你估值就提高的就很多，所以大家很愿意去往这里面去扎。那我们确实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行业的。 但是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疑问哈，既然过去有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中医人才可能是储备不足的，那么在资本青睐了之后，即便硬件设施可以很快的上，可以很快的复制，但是我们接受中医药的服务还是要靠人呢，这些人哪里来？医生不是马上一蹴而就就能培训出来的。那薛总您怎么看？ 我是这么看这问题啊，因为那个施总是北医毕业的，那我是北中医毕业的。那说实话，这个从我自己个人经历啊，因为我是1978年出生的啊，那么我上这北中医的时候啊，就是当时的话确实是子弟很多，中医家的第二代第三代，这个子弟很多，那么我的同学也都是这样，或者有一些就是中医爱好者，他的父辈的中医爱好者啊，广州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那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就是学习的这个学生的构成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会有断代。毕了业之后的话，从事医药代表也很多， 就为了生存不得已就转行了。 啊、是是是，原因就是薪资比较低啊，是事实啊。 嗯， 因为 其实还是一个需求了，就是在比较早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需求方来需求这些人才。 对， 但这几年其实需求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很高兴的讲呢，我们因为在学科建设上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在青睐的话，实际上我们的定位的话是中医的骨伤、中医的康复和中医的皮肤。那么在这三个学科的话，应该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临床路径和我们的这个就是就医的这个准则，以及专科专病的一个专方的培训体系。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年轻医生教会他以经验有套路一个方法论，能够治愈很多疾病。啊，这方面我们是希望来做这件事情的，同时我们也自建和并购了一些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中医院和中医专科医院啊，以及这个中医门诊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医疗服务最终还是人的。 其实我也想简单回应一下刚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啊，主持人其实想提的问题是说，这些个中医老中医名医，他这个发展培养特别慢。那么人才是否跟得上？我倒是这么认为的。你单纯的是说我们要培养多少个国医大师或者名医，这个确实很难，这个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现在的这些中医连锁服务，或者说乃至于西医的连锁服务，其实有一块它会特别注重提升服务。如果说从其他服务这个角度你做得更好，其实你也是很有竞争力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些个中医服务的项目里面，其实也会分很多很多种的。如果说一些非常难的这种疑难杂症，那我可能确实需要很高超技术的这种老中医。但是说一些一般的一些病症，那我可能并不需要说那么资深的一些老中医，我可能是说有五年十年的经验的，我已经足以的去看好这些疾病了。你中国一个医生一年看多少患者，你这个积累经验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说人才现在是稀缺，但是可以补足，一方面从服务的角度，另外一方面从疑难杂症和其他病种一个分类别的去做一些补足，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这些中医堂里面，并不是只有专家的职称和照片的介绍，而是说有实实在在的医生能够提供服务。 对，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创业这个过程啊，有一些疾病它是确实是需要就是名老中医的，但大部分啊，比如说慢病的管理，那我们现在做我们甄氏堂的这个连锁门诊，那么也是延续这个脊柱健康，中医的骨伤、中医的康复、中医的皮肤，那么这方面吧，都是比较适合这种专病专方特定的疾病的临床路径来去治疗，而且这些呢，实际上是需要服务的，也是需要这慢病管理的。 啊，那么同时呢，也是其实是能够缓解公立医院的这种压力的。有些呢，它通过针灸啊、推拿呀、康复理疗，可以能够延缓病症的发生，以及提高这个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 嗯，啊，那我就有个问题哈，是您说的这个专病专方， 嗯， 你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它是有一定保密性质的吗？ 嗯， 你要把它复制到这些不同的， 嗯， 你遍布在全国不同城市里的专科医院， 嗯嗯， 这个配方有泄露或者是知识产权的这个风险吗？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包括像投资人也问过我们这个事情。应该说，这个中医啊，在这个经验科学嘛，每个老中医都有自己的经验方。因为我们做这个连锁门诊，我们能看到每个老中医开的方子，我们的药房啊，我们的这个系统内都能看到。但实际上使用呢，肯定还是有方法论的啊。那么在这方面的话，那就是老中医的一个指导，以及这个就是年轻医生的这种悟性，对这个方子的理解。再一个呢，就是说像针灸啊、推拿呀，或者说是我在国外学这个美式整脊，这都是一种技巧技术性的问题。那做医学院不就是为了传承吗？我们做这个连锁门诊的话，做人才的培养也是为了传承。那更多的人学到了，那也就服务更多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从我们自身来讲的话，要求我们自己的这个项目要盈利的。那我们如果不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的话，那也不会有这个更多的病人去做复诊。所以呢，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没有什么就是真正保密的。安宫牛黄的配方都是这个药企它都有的嘛。我觉得治疗，尤其医疗服务，还是手把手能够教出来，这个东西才能够传播，才能够服务。 嗯，这些专科诊所哈，如果您想留住医生， 嗯， 那医生也要考虑自己的职称晋升啊， 嗯， 再培养的问题。 对对对， 嗯，那您作为一个民营企业背景的诊所，怎么能考虑医生的人才梯队建设啊， 嗯， 他们的研究和晋升的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专家或者说是年轻中青年医生啊，不愿离开公立医院的原因。但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并不重要了啊，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可能未来我们的这个就是医生的这个职称晋升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像国外的职业属性一样，只是职业医师就够了。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民营诊所，我们也在搭建中医专科医院，以这个医教研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体系。那么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专科的这个属性啊，我们的中医的骨伤、中医的康复，以及我们的皮肤科，这都是我们的专科的临床路径。然后第一呢，让他学到东西；第二呢，让他的这个业务职称能够提升。那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因为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嘛。 嗯， 我想这个补充一下哈， 嗯， 就是主持人刚前面提到的，其实是民营医院的一个问题了。民营医院的里面的医生，他是在科研这块，包括职称的晋升方面，确实是与公立医院其实很难去比较的。然后研发这块很多的一些支持条件也是比在公立医院其实要弱很多的。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在当前的一些新的一些年轻医生的眼中，其实已经悄然的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就是有的一些年轻医生，他觉得是说为了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他要在更适合自己的这种氛围里面去工作。那么有些就觉得在公立医院，哦，前面有那么多的老前辈在那儿压着，我身上就太难了，或者说我里边可能存在一些工作上的不愉快，那这个时候他也就出来了。也有一些年轻医生说，我在公立医院，我短期内可能拿不到那么多钱，很实在啊，短期内可能拿不到那么多钱，但他去民营医院呢，他说如果我加倍努力，你干得多，你肯定就拿得多。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到了一些民营医院，或者说民营的这些中医诊所，如果有些本身确实是有能力的，确实是做得非常好的，他完完全全可以做到说这个单个诊所的一个管理者，他都是有这种机会的。所以说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价值，改变之前的这个路径氛围，有一些年轻的医生他是愿意出来尝试一下的，其实这也是属于个人的一种尝试。那么从大的政策上来讲，国家的随着这个多点执业啊，或者说对中医这种个人行医的等等这些政策的一些开放，其实这两点结合的话，那可能未来的机会也会变得比以前更多。 嗯， 稍微补充一点啊，就是中医来说的话，它还是非常重视技能的 和这个传承体系的培养。所以呢，我讲一个实例啊，就是我们在合作的一位医生，他本来在中医药大学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年轻的，这样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带教基地，就像这个明老中医一样，所以跟我们合作呢，我们的这个门诊呢可以作为他一个完全向他开放的一个带教基地，他的研究生的这个去按照他自己的体系，按照自己的一个培养思路，让这些这个研究生呢能够充分的接触到他所接触到的病人，有更多的年轻的专家愿意跟这个民营的这种门诊来去合作。原因呢就是能够我们会更开放的心态，也会有更尊重的方式来去和他们做合作。 那现在的这个情形是不是也跟我们一个中医人才相关的考核注册管理办法的调整有关系？去年的中医药法规定了说以师承方式来学习中医，而且经过多年实践，确实有医术专长的人员，他可以不是唯学历论的，拜了相应的老师，又经过一定的考核，就可以成为中医医师。这个是不是在中医人才队伍的培养上也是新开了一扇门？ 对，中医药发展规划2016年到2030年，其中提出来啊，就是这个发展规划里面，就是到2020年啊，实现人人基本享有这个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啊，这是一个目标。但是那个具体有要求，就是万名这个中医名师啊，就是10万的这样的一个中医名老中医，近千万这样一个中医医疗服务人才。那这个实际上和我们现在你说现在将近50多万的这样的中医的执业医师提出来的要求，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是有很大的要去弥补的啊。那有很多的中医爱好者，他虽然不是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但是他通过几年的这个师承，他也具备了去考取执业医师的一个资质啊。同时呢，这个民族医师啊，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有这个确有专长，那么这都是一个准入门槛的一个放宽啊。那么诊所也是这样的，如果是以传统中医为这个诊疗路径的这样的一个中医诊所，但也是更加的鼓励和开放的啊，这个其实都是政策上的一些利好。 但是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也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的，就是说本来可能有学历教育或者有比较严格准入门槛，这是来保证老百姓接受到规范的中医治疗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如果说门槛降低放开，然后又有这么多民营资本进来，又有这个人才的缺口，那会不会就降低了门槛，把一些不符合条件没有绝对的达到医师资格水平的人开始了从业，那么就无法保护到消费者的利益，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这个担忧肯定是存在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我还是比较支持说把基础功给打好。我不排除说这些经验的有了这几年经验的人照样能看好病，这个完全不排除。有些人确实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资，但从我的个人角度，我觉得是说他的该学的4年或者该学的5年基础一定还是得去学的。那么最近其实我也有一个实例了，就是我有朋友在那个深圳的，他其实之前从来不是说学医学的，不是学习医的，也不是学中医的，但他对这个中医呢特别感兴趣，对中医文化，他就中间有一年突然好像受了刺激一样，他说这个中医治好了身边一个朋友的病，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太神奇了，太伟大了，然后他自己就从此就爱好了这个中医，然后呢自己主动的学了好几年的这个中医的针灸和中医的艾灸，他身边的一些人有时候犯个什么小病他也能去帮忙，而且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个朋友。那么我这位朋友呢，但是后来就说我自己这么杂七杂八的学了一些东西一点都不成体系，如果说有一个大师能带着我那可能就更好了，所以我后来就是帮他介绍了一个中医的一个大师，所以他现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既有实践，如果说在跟大师学习的这些过程中，那完完全全有可能他就培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医人才。但是确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的基础功那4年或5年的基础功其实确实是不扎实的，所以从我的整体的角度，我不排除有这样的人才出现，我也觉得是说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人是可以的，但是我更愿意有一定基础的这种人里边出来更好的人才，或者说 这种通过社会实践能达到这相应水平的人，再去把该补足的去补足。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担忧问题，我觉得更应该是从监管的这个角度，无论说是从社会的监督也好，还是政府部门的监管也好，你一定要去加强。只要你这块加强了，那等于是说从培养这端、监管这端，我两端都去加强，那相对应的话，这个风险控制可能就会好一点。 嗯，好的。那刚才薛总提到了复诊率的问题。嗯，其实我特别想问施总哈，您是学西医的，当然中国人特别幸福哈，我们既有中医又有西医，又有懂中医的西医和懂西医的中医。可能我们从小 挺好的，你 绕口令啊。 我们从小就是，接受了这种多种的医疗服务，嗯，特别幸福。嗯，但是西医如果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用客单价这个词儿可能不合适哈，但是西医的一个手术，它的治疗费用、诊疗费用确实会相对比较高。那么中医呢，大家会有一个传统的概念是说中医的疗效起效慢。那这个复诊率是说，因为你起效慢，所以我不断的要去再就诊，然后累计这个客单价，还是说它实际上是因为它的治疗特性和本身中医的特点来决定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首先，这个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两种不同哲学。中医它就是中国古代文化哲学，那西医其实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这个还原论，由 A 到 B， 由 B 到 C 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它这个逻辑很清晰。但中医可能是中国的这个阴阳传统的哲学理论，就是说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可能他缺，在没生病之前他缺这块没事，缺那块也没事，但是到一定程度他就有事了，那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哲学。如果我去治疗，可能治疗这一块哎也没见好，治疗那块突然就好了，它可能强调的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论的这种哲学，所以这个哲学基础不一样。那么你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手术啊，这样西医手术的费用确实有点高，那它高的话其实有一些是药的因素，有一些生物药它前期的研发投入特别大，那当然费用就高，也有一些是器械的因素，有一些器械它研发过程也很高，它的耗材、它的材料的成本很高，再加上医生的一些服务费用，那加起来就比较高了。当然其实医生的服务费用在整台手术里面占的比例其实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你提到这个中医的费用，中医可能是有一些复诊啊，确实中医因为它是一个系统的一种治疗方式，它可能是需要好多次，但是其实中医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快的药。你说这个鹤顶红起效快不快？那起效太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从这个个体化的角度去看可能会更好一点。需要西医进行手术的时候，那必须得手术，你一个肿瘤长在那儿，你中医也不可能把它变得特小啊，你切除完了之后再配合中医治疗，那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嗯，薛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是中医世家。 对，其实我是中医世家，也留学，也学习了很多这个西方医学，基础课是西方医学嘛，包括解剖啊、生物啊、这个这些免疫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中医药大学也是中医学一半西医学一半，中医药大学的这个教育都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即便是这个肿瘤医院的这个东肿啊、北肿这样的著名的肿瘤医院，它也是要求的是就是病人的这个生存率啊，那么它的生存质量、带瘤生存啊，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和患者的这个感受都是相同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从治疗来说的话，只要是有更好的方法就行。西医是循证医学，那么中医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经验医学。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嘛。嗯，中国人民很幸运啊，既有中医也有西医。那么我在国外这个待过六年，所以呢就是也感受到就是看病难。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流感疫情也很厉害，是吧？我头一阵儿也感冒了，那么我也吃了两个星期的中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根据病人吧。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快与慢，我们说这个中医讲这个汤者荡也，就是这个汤药啊就像这个扫荡一样把这个疾病解除了，那晚者缓也，就像这个丸药啊就是比较缓慢。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中医也有快的地方，那么西医呢也有慢的地方，各有各的好，那无所谓这个价格高啊与低。但是从这个我们创业来讲啊，民营 做这个中医啊，会比西医要容易一些，因为西医的综合医院确实很难。因为它需要很多的这种学科建设，那很多的设备投入，这是我的看法吧。 嗯，其实在中医诊所方面哈，薛总现在开始做中医诊所，但是去年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里面有一个许可管理改为了备案管理。 对。 啊，这是不是现在中医诊所有点雨后春笋的这个趋势的一个政策前提？ 对，这个政策呢，其实因为这个2017年7月1号之后中医药法的颁布啊，确实是就是审批改成备案，更多的呢是针对诊所的，所以说开诊所可能它会更简单一些，它有一定的医生资质啊，比如说这个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临床医生的这个类别是中医执业医师的，他就可以作为诊所的负责人，他可以注册诊所。那同时呢，这个坐诊的中医坐诊的这个诊所呢，有1名这样的一个合格的中医的话，那就可以作为一个诊所的这个资质的来去开。那么这一点的话，5年以上的这种临床经验的这个医生还是很多的啊，就是考取了执业医师的资质之后，这还是很多的。所以这点确实备案比较容易了。同时呢，也支持这种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获得执业医师资质之后来去开诊所。他虽然一个诊所的话，就像国外似的，这种执业医师他自己去开一个诊所，他服务的人群也就这么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青睐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更多的话在中医的专科以及基层医疗来去搭建这样一个体系化的一个事情。那么在服务于社区，同时呢也针对慢病和常见病有效的一个管理啊，那中医的一些这个突出的一个特色，我们在门诊中都能实现。中医的汤剂、中成药、针灸、推拿、艾灸、这个理疗这方面都可以实现。 嗯， 那而且我们自己这个APP 啊，真是中医呢，作为这个医生的一个多点职业平台，能够提供中医理疗师的一个上门的服务，也能够提供线下的门诊的预约。 那么在中医诊所备案制发布之后，现在开办中医诊所的条件放宽，中医师的多点执业也可能会撬动中医药诊疗的终端，这是不是意味着整个竞争市场竞争会非常剧烈？会不会中医馆现在的这个雨后春笋，过几年又会重蹈中医药 O2O 的这个模式，会死掉一批？施总您怎么看？ 我倒觉得其实现在还没有说竞争特别厉害的时候，首先是我们这个需求其实还是比较强劲的，那有了这个强劲的需求之后，服务能不能提供得上，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那当然是说很多中医包括对人才的一些培养，包括对服务的一些提升，其实它是希望能够去满足这个需求的。那虽然如雨后春笋般的这个中医馆会开出来，但其实没关系，因为每家提供的服务毕竟还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会存在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过程，有些确实做的他自己收入和成本相对应不上的话，那肯定会自己去被淘汰掉，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倒觉得这个和 O2O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 O2O 这一块其实它确实发展太快了，互联网这个发展的非常非常快，而且其实它很多一些 O2O 的这些服务其实线上只是一种手段，它通过线上的这些手段放到这线下，但它当时主要是线下可能也提供不了那么多的一些服务，一下子这个倒掉其实也是存在的一些原因的。但这种单纯它就是线下的中医服务，只要是我线下的服务能够提供得上，我觉得是可以的。一个是提供得上，另外一个是你可以提供得更深，可以把服务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矛盾啊。我非常鼓励就是也愿意更多的一些中医一些连锁机构能够出来。 所以政策资本和技术怎样为传统的中医赋能，更大的释放中医药的产能，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供给，来助力全民健康，我们也拭目以待。感谢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青睐健康创始人 CEO 薛希鹏跟大家分享你们理解的中医药的新征程。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人类医学的进步，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

不用介绍， 对， 一说冰沁于心谁都知道。 是的。 欢迎冰沁于心，欢迎欢迎欢迎。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旅行摄影师冰沁于心。 旅行摄影师 冰沁，就是上次我们一起参加那个分享会，我就看冰沁分享的那些东西，哇，真是太棒了， 棒棒的啊。 对， 今天带着我们要去哪个地方，冰沁？ 因为是这样啊，之前呢，这个来咱们节目做过分享的这些嘉宾啊，也都很厉害，我也听过好多，基本上 都是朋友， 哎，都基本上都认识，好多地方他们都 讲。这不是我们一起去的吗？ 对，这不巧了， 这不巧了， 对，好多地方都去过，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讲点小众的， 小众的 啊，对，讲点小众的。今天的目的地呢，主要是讲一个叫做亚速尔群岛的地方。 哎呦，一听到这个名字， 亚速尔群岛， 哎呦， 这是在南半球吧？ 反正好多人会有疑问，哪儿啊？这是。 对对对，所以这个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嗯， 因为所以我后来在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说过，这个地方几乎是99%的国人都没有听过， 我是没听过， 更别说去过了。 对， 它呢怎么说呢，应该是就是它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属于葡萄牙。 哦，葡萄牙，欧洲。 对，是葡萄牙的一块海外领地。 嗯， 本身来说，其实咱们中国人目前来说，大多数旅游去欧洲都是什么法意瑞啊、德国呀、这些， 对， 或者近几年比较热的什么北欧啊、挪威、瑞士啊这些，对，挪威、芬兰啊这些国家。 对， 啊，去西葡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呢，本身来说去那边人又不多，然后再去一个海外领地的这个中国游客就更少了， 就更少了。 对，因为首先来说，我们从以前来说，从国内没有直飞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的航班， 对对对， 啊，这个航班也是在今年的7月才刚刚开通一个北京直飞里斯本的。 哦， 我 是去年应该是， 就是17年， 今年， 抱歉， 对， 抱歉，抱歉，17年，17年7月27号的时候开了一个，而且我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首航，所以其实我是等于说本来最开始北京飞到巴黎，在巴黎在法国玩了几天，然后再自驾到安道尔，再到西班牙，然后再到葡萄牙，走了走了一个多月，然后再从葡萄牙的里斯本这个首都，然后再坐他们当地非常小的小航空公司，再飞到这个亚速尔群岛。那首先亚速尔群岛这个地理位置在哪呢？我大概说一下就知道了。 好， 它大概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以西大概1400公里处，大概 1400公里， 大概，这个 里斯本以西1400公里， 就是它是正儿八经飘在这个大西洋上的一颗明珠。 哦， 过去 大概有多远呢？我可以形容一下，大家都知道。欧洲再往西，中间隔着大西洋就是美洲大，就是美洲大陆，尤其是北美大陆，对吧？ 嗯。 那北美的最东边有一个著名的城市叫做纽约。 嗯。 那它里斯本在最东边，西边隔着大西洋是纽约。那这个亚速尔群岛呢，就在这个大西洋的这个洋的1/4处，离这个里斯本稍微近一点。 哦。 啊，就是他们这个航这个直线的1/4处， 离着纽约1/4。 对，理解相当到位。 那一共是6400公里，从里斯本到纽约。 对， 嗯， 对， 哎呀，算数很，算数都很好啊。大概是这么个位置。 确实很遥远的距离， 啊，对， 太遥远了。 所以他从这个，地理意义上来说，它是正儿八经属于欧洲的最西端。 哦， 然后呢，葡萄牙这个国家有两个特殊的概念，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外领地是欧洲整个欧洲的最西端，因为它在大西洋中间嘛。 不愧人家是航海 出身。是的，是的。 对，如果说葡萄牙还有一个最西是在葡萄牙的这个离里斯本大概几十公里处有一个地方叫做罗卡角。 罗 卡角呢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一路西行， 对，一个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一个是欧洲属地的最西端。 嗯， 啊，所以这两个都是比较特殊的概念。 他去的是欧洲属地最西端， 对， 是吧？ 啊，不，大陆的 大陆最 大陆最西端两个都去了。 哦，都去了， 这两个都去了，等于这个，而且我们刚才有说了，因为它还有1000多公里，所以我们从 里斯本 往那儿飞的时候，大概还要飞2个半小时。 哦， 啊，这2个半小时一直是在海上飞。嗯，包括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从葡萄牙过去的话，从这个里斯本和它的第二大城市波尔图都有直航。 哦， 啊，航班但是不是很多，啊，都是小飞机。嗯，本身这个地方呢，说实话，我知道亚速尔群岛这个地方呢，当时也是因为在网上查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 哟， 啊，因为我一般去出去走的话，那我想能够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一定有它的这个可去之处或者可值得去的地方， 所以这次我把葡萄牙的境内的几个葡萄牙本土境内的几个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都走了， 嗯， 然后我就想，那亚速尔群岛我都到这儿了，我就去一趟呗，免得不可能我回头专门再来一趟吧。 这就是跟普通人区别，我们只能到这儿了，该回去了，他有的是时间，咱们去走走走走走。 我们已经到这儿了，不行了，哎呀，这块玩不了几天就走了。 嗯，对，所以我就是想着得去一趟，而且呢，然后再。就是在了解到这个概念，知道亚速尔群岛这个名字以后，然后我就网上查呀，这个亚速尔群岛到底是个什么，有什么可玩的，我大概要玩几天。于是呢，我就大概网上查了一下，哇，立马就被他的照片所惊艳了。 有照片，有去过的人。 有，我是在 Google 查的这个。 整一下子啊！ 我整一下子啊！ 在这个 Google 查的这个。 查什么？阿道尔不查。 一些。 亚速尔， 对，我查的一些外国摄影师拍的照片啊，确实很棒， 很棒。 所以呢，我就专门在这个岛上留了七天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在这个岛上。 天哪，这个都是没有人家 的 小岛吧？ 就是去之前，我觉得我的七天是有点多 啊。对呀， 就是到了之后，我发现七天完全不够， 真的。 因为整个亚速尔群岛，它叫群岛， 很多， 它有九个岛组成。 哦， 九个岛，我七天就只是在它的主岛。叫圣米格尔岛上 那么老大 玩，对，它没有太大， 哦， 但是圣米格尔岛的风光足以让你这个很震撼，或者是 圣米格尔岛， 对，圣米格尔岛， 哇， 就是它的主岛，对，它的 圣米格尔岛， 对，整个它的这个亚速尔群岛的首府就在圣米格尔岛，圣米格尔岛的首府呢叫做蓬塔德尔加达， 哎呦， 就是从里斯本直飞蓬塔德尔加达， 嗯。 啊，你要去其他的岛呢，都得从这个它的首府蓬塔德尔加达坐亚速尔航空去中转其他。 飞啊，都是飞啊， 都得都是它这个岛之间的距离可不近，就是它是有几个岛远的要飞，有近点岛呢坐快船呢大概四个小时左右。 咦，好远的， 快船 啊！ 对对对，就是远一点的都得飞，从亚速尔群岛的首府蓬塔德尔加达再坐飞机往其他岛飞，包括它有一个英雄港。 嗯， 包括它还有几个非常漂亮的岛， 嗯， 都是 像风车，你看这是橘红色的，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就是 对， 太 美了， 就是很特别那个地方。首先来说，我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对它的第一个印象就 是 是 什么印象？第一个印象 就是纯净， 纯真，纯净，哦， 真的是纯净，太纯净了。那个海呀，就是我的飞机快要落地的时候，那个海那个蓝呐，真的，那个真的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因为作为冰雪女性来说，去过很多很多海岛的部分， 对 啊， 对， 见识过很多海洋的颜色，这块让你感觉到纯净，那是相当厉害的一个。 对，首先来说，我们沿着这个圣米格尔岛这个环岛自驾，这个环岛我们 车， 对，我们在那儿租了个车，环岛我们也是开了大概四天把岛环完。 好大呀，怎么挺大呀？ 对于我们 九个岛吗？还是 一个岛？ 一个主岛， 因为我们摄影嘛，所以走的会比较 边走边停， 对，边走边拍。我们到了那儿后呢，租了一个车。他这个首先来说，我们就在他首府这边逛了一逛。这个首府呢，刚说过蓬塔德尔加达。这个首府，第一次我到它的首府中间看它的建筑的时候，我就已经被惊艳了。 怎么了呢？ 就是因为我见过很多的建筑，我也拍过太多的教堂，然后我第一次到它的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广场，这个教堂我就被惊艳了。它这个广场跟普通的欧洲的建筑不太一样。 Uh-huh. 像我们知道，我们去欧洲的这些老城，什么巴黎呀，或者是一些像这种布拉格呀这些老城区，它都是那种用以前的那种石板、小石块铺的这种路，对吧？ 对，石板路。 对，石板路。它那也是石板路，但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你像欧洲那种石板呢，都是比较光滑，像鹅卵石那样的，对吧？鹅卵石经过打磨，或者是普通的石头经过打磨，但是亚速尔群岛它所有的建筑都是黑白色的。 哎呦我的， 就是黑白色的，为什么？就是它是就地取材，因为它是一个孤悬海外的海岛，而且它建这个上面的建筑的时候，是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时候，或者是在18世纪、19世纪初的时候，也没有飞机的时候，所以它不可能从外地取材过来专门修这个建筑，所以它全是就地取材，它那个黑色的建筑就全是通过火山岩，就是它这个地方因为以前是火山，所以它这个建筑呢就是好多这个石头呢都是这种当地特殊的石材，然后用这个火山灰勾勒出了非常漂亮的线条，比如说这个教堂建好了或者这个建筑建好了，它都有这样的线条，横的、竖的、斜的、圆的，所以它都会用这个黑色的火山岩去勾勒。 然后包括那个地板砖，就不是地板砖，那个地上的那个石砖， 地面砖， 对， 这个石头，它也是用这个中间是用黑色，两侧用白色这么拉了笔直的线条。 那个白色是什么？也是 白色的，也是一种这个他们当地的一种特殊的石材，就是 黑白相间的。 哎，对，特别有意思。这种照片呢有多美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看 了吧？ 对，可以去看看我的微博或者看我的博客啊， 对， 都有相关的图片。 就是冰清雨欣微博 啊，对，冰清 雨欣，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对对对， 是。 然后呢，这是他第一眼。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走呢，就是说，然后从这个，走的时候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因为当地非常有名，叫做七城湖。 七城湖。 七，数字七，城市的城，叫七城湖。 嗯。 当地人呢也把它叫双子湖。 哟。 因为它是两个湖挨着的，中间有一小块连通，但是它俩不是一个整的湖，就中间有一个小水道连通。 哦。 啊，叫双子湖。 双子湖。 对，或者叫姐妹湖。啊，都有啊，也叫情人湖啊，什么那都怎么叫的都有。 对， 这个湖呢就是特别的纯净，就是它在亚速尔群岛西侧的这个山中间，所以我们开车开到山顶上，然后可以俯瞰整个七城湖。 是很大吗？ 啊，对，它那个七城湖呢就特别好看，但这块我也航拍过，就是整个七城湖的周边还有好几个这种火山湖，这火山湖就是当年的火山喷发了以后，它不留了一个巨大的坑吗？ 对， 这坑常年累月降水量啊，就形成了一个湖， 天然的， 对，天然的湖。所以这个七城湖周边，它是从天上看，它是有三个大湖，大的火山口的湖形成的。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徒步，我们当时也是在那儿徒步了好久。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环岛有四天呢？就是我其实第一天就走了个湖， 是， 因为我把三个湖都环岛走了，都把湖都环湖徒步走了一圈。它没有路，就是但是路也那个它那个山呢也不难也不难走。 嗯， 而且呢，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六月下旬。 嗯。 六下旬的时候呢，整个岛鲜花盛开，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没有人，哎呀， 天 哪，真的是鲜花盛开， 没有人 感觉， 哎呦， 整个岛都鲜花盛开， 想想 而且那种鲜香， 啊， 就那种芳香四溢啊！你开着车，我们开着车把窗户打开， 整个人飞了 啊！就是六月份其实挺热的，根本不用开空调，因为它岛上本来就比较凉快。 是。 然后你这个车开着走的时候，当地人就是他们很讲究，就是所有的马路，公共的马路上。两侧全是鲜花， 哎呀， 我天哪，比咱们格力带还丰盛， 全是鲜花， 多了 啊 啊！ 而且它那个鲜花真的是花团锦簇， 是的， 花团锦簇。那个 咱们说的都是月季， 这个芳香， 各种盛开的花， 啊， 哎，对对对，那个芳香四溢，你开着车就能闻到这个迎面而来的花香。 徐少峰先生 真的是太棒了， 对，徐少阳啊， 徐少阳先生， 对。 好的，格力带比不了， 比不了。它是全岛只要是公路都是花铺的， 是的， 两边，我的天，姑娘们， 是希望有关部门再多重点。 哎呀，这个地方去拍婚纱，那简直是 无敌 了，无敌了，无敌了， 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 然后我在 亚速尔群岛去吧啊！ 亚速尔群岛，我去了住呢，我怎么去 啊？住， 对对对，不叫 在花屋里是吗？ 不叫无人哈，就是说没有游客 啊，没有游客， 可以游客非常非常非常少啊！我这么说吧，我在这个岛上自驾了这么多天，就是我所见 过车吗？ 会非常非常少， 非常少， 可能开一天都见不到两辆车。 哎呀， 我所见过的游客就这么多天，不会超过100人。 哎呀，七天不会超过100人， 有中国人吗？ 一个都没有。 哇， 亚洲面孔都没有， 都没有， 就是 没有亚洲 当地的， 他们还没有发现这个， 都是要么是他们当地的葡萄牙本国的，或者西班牙的，那个地方连欧洲游客的很少，真的很少。 他们怎么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呢？ 对呀， 就是 你们作为亚洲面孔，他们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太惊讶了！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就是当时 你为什么来啊，老弟？你是哪个州的？ 我跟你说， 第一次见到亚洲 的。对，他们如果要是在问 Where are you from 这句话是特别有意义的。 对， 他们真的想知道你是从哪来的。 有什么待遇吗？礼遇吗？ 我都真怕他们就像那个陶渊明写的那样，上什么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可能他要问我什么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我跟他说牵着啊，牵着是哪？我 操，会吧？他知道 吗？ 但我怕有这种尴尬，因为他们过得太世外桃源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当时呢就是遇到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有其中有一天，因为这个六月 是一个团队去的，还是 我们四个朋友， 四个朋友， 四个朋友。 这个六月份的亚速尔群岛欧洲呢，天气都黑得比较晚。我每天我们都喜欢拍日落。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拍完日落，大概是当地的九点， 9点钟日落 才日落， 就对，九点钟 你想嘛， 还开始吃晚饭， 很正常啊。第一，他本来他就在海岛上，他靠西，对吧？然后他的时区属于零时区，零时区， 九点日落 啊，这很正常。他本来就比这个葡萄牙本国本土要晚一个小时， 有时差的， 所以九点钟日落是很正常的。当地其实已经，这其实葡萄牙本土已经是九点，他是才八点，日落很正常。然后这个当时我们拍日落，拍完日落以后，刚才我说了，这个岛上的旅游业呢，并不是那么的发达，所以拍完日落天也黑了，我们想我这个吃饭是个问题啊， 怎么解决啊？ 这个我们呢就开着车，就往前面一个亮着灯的一个小村庄开始往上开，因为我们是在山上。然后前景是几个这个礁石，远处是海和日落。 这不电影吗？ 对， 所以拍了这么一个日落，拍 一看，有个亮灯的小村子， 对，有个小村子，然后赶紧开车往那小村子走。你想天其实刚刚黑啊，开的这个小村子呢，这个村子的路并不是很宽。九点来钟吧，我们开车进去，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还是有人的，对吧？尽管欧洲人休息的比较早，家里总得有人吧。 那他们得出去嗨吧。 我们就把这个车开着，奇怪的是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开了十多分钟，什么人都没有，没人也就算了，屋里边全是黑灯瞎火。都睡这么早吗？ 外边亮了吗？还亮着呢。 外边已经黑了。我们开灯的时候，外边已经黑了。然后 我们这么 恐 怖蜡像馆， 就是这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的路灯是亮着的。 路灯亮着， 但是见不到人。然后 很可怖。 家里边的灯也都是关着的。 哎呦我天哪！ 我是什么情况？进鬼村了？就当时我就很纳闷，知道吧？ 对啊，这个确实挺吓人的。 异响连天。 然后我们就往这个村子里边走嘛，就开车慢慢往前溜达。溜达溜达吧，突然听见有动静了，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有动静了，然后就听见有吹了，就听见有鼓声，还有这个 音乐， 有也不是也不算是有那种鼓的声音，还有那种像我们这个传统中国的乐器，我不知道那个两个一拍一直响。可能叫吧，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有两个半圆啪一拍就响的那个叫什么？ 对对对， 就是那个乐器，那种东西， 是 那种声音，很清脆的那种声音。哎呀，这我说这什么情况？这 一下感觉有人，有人， 我当时就想，这真晕， 很吓人， 真是遇到鬼了呀！ 对呀，对，就我要是大半夜的听到一个叉声， 你 快走快走， 得吓死我！ 结果 掉头啊！ 路太窄还掉不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慢慢往前溜达嘛，溜达又过了大概三四分钟，就看见人了。 有人了 啊，看见人就算了，还都是白衣服，然后前面的车上还挂着白花圈。 真的是弄了打场。 我告诉你，这个真的很吓人。然后我们当时就傻眼了，知道吗？我们就不敢走了。 真的停下 来，他们就迎面而来。离我们 过来了 啊，迎面而来，然后是一个车队，就是那种开前面一个车， 是外国人吗？ 外国人啊， 开着 一个车，一个大车，然后挂前面挂了一个大花圈，然后穿着白衣服，然后 是 什么仪式吗？是什么？ 然后所以我们就不敢走啊， 往后到了， 我们就把车停在路边，尽量给他们让开，然后就只能等他们过来啊。我们说这，后来我一想，我说这难道是丧礼吗？ 对啊， 有可能，有 因为有花圈， 对对对， 白衣服， 对， 还有白布， 是， 然后我又跳。我觉得这是丧礼吧，然后我就把车停在旁边，我说我们怎么也得给这个逝者让路哈，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很礼貌的停在了旁边， 表现出很哀伤的样子， 是，其实那些 结果 恐怖， 对， 他们一来的时候，嘿，前面突然冒出来几个人，这个敲着那啥呢，那个叫乐器呢，就冒向我们的车窗，嘿，跟我们打招呼，特别开心。什么情况？ 感觉这个剧情啊有点反转， 对对对， 就反转了。 对， 是什么情况？就冒向我们的车，直接跟我们打招呼，跟我们笑。 对， 我们就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一个人过了，然后又来几个人，都跟我们打招呼，都特别开心啊，都特别开心。 太热情了，没办法，摇下车窗吧。 还在跳，又在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又跟我们打招呼，又招手，然后笑。什么情况？ 现在是不是你们开车的几个 F4 们就感觉心情好，又好一点了，没有那么恐怖了哈？ 但是我们， 我不知道干嘛， 就是不知道这什么情况。所以我当时脑补了很多场面，就是他们第一，这是丧礼吗？第二，丧礼为什么还这么开心？ 对， 第三，我们是从海边来的，他们为什么要丧礼往海边走？难道是要海葬吗？ 哎呀！ 然后我又脑补了一下，那海葬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我说 我们跟着他们去吧。 我说我活这么大，见过土葬，见过火葬，见过天葬，还真没见过海葬。我说我不看看去。然后就我们几个人一致同意，啪，车一停就开始跟着走了。 到底， 亚洲 F 四， 哎，必须的。 这四个人经历这个，哎呀，亮灯的村子没有人，开那么大，必须梦到一群穿 白 衣服的人，对，敲着鼓， 对， 所以 用脑补，大家脑补脑补， 对， 哎， 下面的， 我觉得我有答案了，应该是 下面的，你说啊，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也想在想什么呢啊？下半段呢，我们的冰心雨欣带着我跟道道去亚速尔葡萄牙的海外领地，感受这个又漂亮又奇异的地方， 对，真的是不一样， 是的。 两个人彼此挖掘，在一起比对合适。 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 北京电台面向社会诚招多岗位专业人才，1月8日至14日登录北京广播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详情。北京电台就等你来。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老铁们、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带领我们去葡萄牙海外领地亚速尔群岛玩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超级旅行家、旅游摄影师冰清一心，欢迎， 欢迎冰清。 嗯，大家好。 上半段没听啊，遗憾了。 哎呀，遗憾了。 可以回听，可以回听， 回听回听， 一定要回听。我跟你说，要不然我们书接上回， 是不是？ 你接 不上。书接上回。 哎呀呀，对， 就是。21点听重播哈，别忘了21点，21点听重播，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冰淇淋他们开着车自驾啊， 找 了 小村子， 忽然看到那小村子亮着灯，挺好，现在有人烟呗。 对呀、 啊，一看 没有人， 屋里有房子，全都黑着灯， 对， 这挺奇怪。再开看到一群穿白衣服的人， 打着大叉， 敲着大鼓， 车上还带着花圈， 对他们叫会车的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对，刚才我说过 他们干嘛呢？他们 就是他们跟我们主动打招呼嘛， 对、啊、 所以我刚才也脑补了各种画面， 对， 所以我们决定必须尾随而去一探究竟。 你们胆儿挺大， 胆儿挺大，要我早下，赶紧 走吧。 对， 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想的，我们几乎我们四个人讨论了一下，应该就是个丧礼 哦，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没有带相机 哦， 觉得不太合适， 人重 啊， 对，所以呢，就把车一停，车一锁，叭走了。我就拎了个手机，他们几个都走，连手机都不打， 嗯、 我们都搁车，哎，都搁车里了。我就拎了个手机就跟上去了， 嗯， 跟上去以后呢，我就看着他们，哎，这个真是奇怪。你看那个车吧，这刚才我不说一皮卡嘛，对吧？ 嗯， 这皮卡前面挂着一大花圈，后边挂着一个大的什么一个箱子，我还是棺材，你知道吗？ 嗯， 特别像。然后这个就往前跟着他们往前走，然后我就看他们一直在吹，在这个还有快板的。啊，跟那个 怎么这么中式？ 跟那有这个东西不是快板， 不是快板， 不是快板，是用当地的一种东西做的，特别像快板那种 节奏， 哎，就是他们特别有节奏的吹拉弹唱敲锣打鼓，然后再往前走， 一个班子， 整个乐队的行进， 哎，特别像。然后还有他，反正大概他们一号几十人吧， 哦， 然后这个我们就往前走啊，走的时候他们可能看到我们几个这个 跟着呢， 这个不明身份的吃瓜群众在围观， 啊，跟着呢 啊，所以就他们就派了一个人过来问我，这个人呢应该是个五十来岁的一个这么一个大叔， 哦，大叔 啊，张口葡萄牙语啊。哇，他还有龙沙嘞，我听不懂啊， 哦，听不懂， 啊，我不会说葡萄牙语 啊。然后呢他就问，他就简单的说了英语，他就说让我，哎，wait a moment， 哦， 就说了这么一句啊，然后我就等了一下，他就从他们这个队伍里边拉出来一小姑娘， 哦， 小姑娘会说英语，然后这小姑娘呢就通过这个大叔的翻译和这个小姑娘跟我们大叔的说，小姑娘的翻译，我们就传达一下啊，大概才了解到呢，这个大叔呢是类似于他们当地的一个这个村的类似 村长， 类似于村长吧， 哦，村长 啊，类似于村长吧， 嗯， 然后这个他们现在是搞一个什么节日呢，叫做与圣灵有关的节日 啊，节日啊， 哎，在过节呢， 给我们的听众吓的， 所以我不理解他们这个节怎么是过成这个样子， 对圣灵嘛，不 是， 对， 跟宗教有关系， 哎，对，是跟宗教有关系，哦，那时候呢我就问，我说你们这个，所以我就很好奇啊，哎，我说你们这个宗教过节，我说我也走过这么多天主教， 嗯， 基督教国家哈，东正教国家我也去过这么多，哎，我说我还真没见过这个节日啊，我说这跟什么有关系呢，而且这几天的这个节日，就当时我去那几天，我说据我了解这几天没有宗教节日啊，他说这个你现在这个节日呢只有我们亚速尔群岛有， 哦， 啊，全世界只有我们有，而且呢这个节日呢也只有这几天，你赶巧 了， 你赶巧了， 哦， 然后我说你们这个节日怎么过呢，他说是这样，这个我们不是信奉这个上帝啊，信奉这些东西哈，啊，我们信这个，我们信教，所以我们平时呢都会去这个教堂，我们要去这个供奉，我们甚至出一些这个捐赠，有一些费用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当地的这个教会呢就会在每年的这一段时间，把这个他们老百姓捐给教会的这笔 钱， 除了他们教会正常的维持开销的费用，剩余的费用全都拿回来回馈给老百姓，就是他们一分不留， 善举， 哎，就是拿出来比如说什么呢，买红酒啊，买芝士啊， 买吃的， 哎，买，对，买水果啊，就是给大家分了，就是挨家挨户的分 送， 哎，送免费，然后哎，这个所以他说这个节日只有我们这有， 嗯， 然后呢而且是我们这儿登记造册的，只有我们这儿不按人头这么发， 哦， 然后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节日呢，为什么我们前面有个车呢，我们的皮卡后边拉了的是一箱吃的水这个礼品， 原来 是吃 的呀， 他说你看我们走到这儿，你看我们都有一个，你看我们这儿有几个啊，你看我们队伍中间不是有几个穿着红衣服的吗？ 对对对， 就是我们类似有的小天使， 哦， 我们是要 小天使， 啊， 是白的吗？ 啊，是，不，就是他这时候叫做天使， 颜色上 啊，就是他们几个呢就会负责到每家每户去分发东西， 嗯， 啊，分发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么个节日。 您问他了吗？就村里为什么没有人呢？家伙都在这儿了吗？还是他们都干嘛去了？ 要么就是在参加活动啊，这村子很小啊， 哦， 这就几十人了， 就这些人，哦， 啊， 对， 嗯，要么就是还有一 把壮丁全都叫来 啊。当时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没人， 对对对， 后来他的一个这个问题告诉了我， 哦， 他就问我，我也跟他们参与嘛，去这个我也跟拍了一段，拿手机录了一段像， 嗯， 哎，我说你们怎么发，我就整个跟拍他们怎么抱着东西去给那个走到人家家里边给人家分发，当地人又是怎么回感谢， 这不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吗？ 哎，然后他们呢当地人呢又特别开心的，比如说哎这个东西送过去了， 哦， 当地人接收了，但那一看，哇，我们几个老外，几个唯一的这个 亚洲面孔， 这个外星人， 哦， 啊，没见过的亚洲面孔，然后就把他们又很热情的把东西拿出来要请我们吃， 哦， 啊，特别好。然后后来跟了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呢，这个村长这个人呢就让那个小姑娘翻译给我，他说你们吃饭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个你们这样，我们一会儿呢想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我说啊，还有这事儿呢， 生活是要仪式感， 真好， 哎， 对对， 你想这个我，你想大家都知道其实老外大家都相互比较独立， 哦， 一般都是自己都吃自己的， 对对对， 很少有这种聚餐的机会还请我们吃饭的，都很少， 嗯， 就是 去呗， 哎， 那我想着必须要去啊， 哦、 一探究竟啊、 哦， 还有这好事， 是 很好，还没吃晚饭， 对、啊、 对，看看你们是不是有土鸡， 哎， 火鸡， 然后 所以我们就跟着去了。 嗯、 他说不过呢，还要等会儿，我们还得把这个送东西这个行李进行完。 嗯、 他说大，对，他这个仪式得送完。我说那好啊，我正好跟你们跟到尾。我说我能不能扮演一个角色，我来帮你送一下子？好啊，好啊，好啊，很热情。 哦、 他说我们这还没有亚洲人帮我们送的东西， 是是 是, 是、 啊。 然后我就跟他们送完过后嘛，然后中间我也录了一点视频。行，我的讲解、 哦，嗯， 然后呢，这个最后这个结束以后呢，他说大概又持续了半个小时，他说我带你们去吃饭， 嗯， 整个都去了，去了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万人空巷，车屋里没灯了， 哦， 就是有一个大的一块场地在海边，在海边有一块大的场地，当年搭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流水席的帐篷， 爽 哇， 巨大的流水席帐篷，大个帐篷，我们刚开始没进去不知道，就是在门口这个帐篷外边、嗯、已经有好多人在那儿聊着天，抽着烟，喝着酒、 哦、 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这个村长为我们掀开这个门帘，我们刚刚一进去的那一瞬间里边几百号人， 我的天哪，大家都在这儿呢， 对，几百号人 都聚这儿了， 全都对我们行注目礼， 哎呦我天哪， 就是很关注，这真的抓着我们、 啊、 就是这几个这谁呀、啊、这是 对对对对对、 啊、这谁呀、啊、这个完全没见， 烟也掉了，杯子也掉了、 啊、 对啊 啊， 木木，这就是 两秒钟，至少两秒钟。 哎， 面面相觑。 对， 就是最开始我们是吃瓜群众，现在成了他们是吃瓜群众了。 对对对， 就是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对，剧情又反转了，你知道吗？ 哦、 就是好多人就是很惊讶的看着我们，然后呢，这个村长就也没介绍啊， 哦、 就是村长就带着我们往里走。 哎呦， 我们往里走的时候，当地人所有人都在我们给我们鼓掌、 哦， 都在欢迎我们啊，都在欢迎我们， 啊、 都在欢迎我们进来。 我觉得这个能 老铁们啊。 铁锅， 这我在亚村青岛的大村里大席啊，看没看见？ 这是流水席，这是火鸡堡。 哎，老铁，这花椒哪个？哎，开玩笑。 对，所以真的， 打赏啊，打赏！ 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所以当时真的，我首先来说，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中国吃过很多流水席， 是是是。 啊，我从来没有在外国吃过这么大的 海边上的， 对、 哦，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长的这个长，这应该叫长桌宴， 好几百人， 对，长桌宴真的是长桌宴，在老外的长桌宴，你真的是 很稀少， 估计好多人听都没有听过，老外能吃长桌宴， 他们都吃海鲜还是吃什么呀？ 就是好多都有，都是关键，而且在海边，知道吗？ 哦， 听着那个大西洋的这海浪声，哇塞，在那吃着这个、 哦、 吃着当地的餐， 大西洋哎， 然后我们一进去以后。啊，就开始落座，落座呢，我们就 可是夜深了呀，是有灯吗？ 有灯，有灯， 十点多了， 有灯，他们搭帐篷了嘛？啊、哦，然后这个当地的人呢，就来给我们倒红酒，倒红酒呢，给我们上菜。这个菜呢，有全是他们当地的食材和他们当地特殊的一些做法， 嗯、 包括土豆啊、 嗯、 牛肉、羊排啊，包括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做的，还有一些啊、这种烤的各种海鲜啊，炖的啊，非常非常的棒。就是我的朋友同行都觉得真的。一点儿不输给法式大餐 哟， 真的， 一点儿不输给法式大餐。有照片，有照片， 有照片 啊！围观群众可以去 微博，微博。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像穿越进去的一 个啊，对啊，就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吃啊，我们吃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刚才我不说吗？有快板的，有这个有敲东西的，就专门来围着我们几个给我们表演。 真好， 哇， 贵宾 啊， 我们立马就真的成了 VVVVVIP VIP 了 啊，超级 VIP。然后，所以更唱现场的人就更对我们报以这种叫什么呢？ 友好的掌声、 啊，友好啊，热情啊，包括艳羡啊，这种眼神可能都有，反正更多的是这种特别热情，所有人都在给我们鼓掌。 欢迎啊、 对， 对。 然后这个表演结束以后呢，这个村长也跟我们喝酒， 村长已经喝多了。 哎，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其他人呢，周边的人也过来跟我们喝酒 敬酒、啊。 哎，中间呢，他那里边呢还有乐队的演唱。然后我就过去录点节目，这个演唱呢，也后来我才仔细注意到环境。 哦， 天哪！我看那个长桌宴更像个丧礼现场。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还丧礼、啊？ 大家都这么开心了、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嗯。 这个里边全挂着什么白纸啊，剪的那种花呀。 哦。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柏树啊。 哦。 像不像吧？ 像，对 对, 对。 像吧。 那感觉哈。 感觉像吧。 很热闹的。 啊， 对，是很热闹。 你要是说带点颜色吧，还行。 啊、 你这要是 他那些花啊，都是白色的，纸花。 这个、 不是真花，要真花我也能理解，它白色的纸花到处都是。 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个吃饭的时间？ 大概得有 11点， 差不多 是吧？因为9点不刚拍完日落嘛， 差不多 11点钟， 应该更晚，因为我们中间就提前走了，因为我们住的岛的另一端。 哦， 晚上开车，他那个岛环岛公路开不快嘛？ 对，刚刚那个到了说的，如果这样去的话，在亚速尔群岛。主岛住在哪儿？就岛有酒店吗？ 啊，有啊、比如说主岛的话，彭塔德尔加达的话，酒店还是有的，但是不多啊。 哦、 我一定提醒他要提前预定。 你们怎么定的呀？是到里斯本再定的吗？ 对啊，我因为我去亚索尔群岛也是我们临时做的决定。 临时决定，对对。 但是我们去了就发现没房了。 没房 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定了一个非常远的。 哦，非常远的哦、但是可以住的是吧？ 啊，我们中间就出现好几次。第一段呢是。啊、我们订的第一个房呢，就是没房，就是订上了，结果酒店把日期搞错了， 哦， 所以就没住上。 住上 我们都到了，已经晚上10点了，没得住。 办的吧？ 然后又临时查网上查，就订了一个岛中间的，结果开了40分钟过去，他说他已经订了，结果这个房东呢跟我说，这个他们的房。就是其实他那也已经满了， 也满了， 但是在网上显示是还有，所以我在网上订是可以的，但是他是没有房了， 这 等于也没有住上 啊、 没有住上。后来我们又回到这个之前那个酒店，还说了我们这还有一个套房，您住吗？ 套房贵吧？ 啊、贵吧？ 对 对呀、 啊，那就住呗，就比平时正常自己订贵了100欧一晚上， 100欧元啊。嗯嗯，就是700块钱嘛， 也那也得住啊， 那得住下 啊， 所以就住了嘛。 对， 所以他那儿本来真的这个岛上的酒店和接待能力都非常的有限， 是不是？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 其实大家就了解这事儿、因为接待能力有限，所以去的人少，所以岛上的环境就好。就那么的让觉得纯正啊！ 对 对对， 你想啊，我在这个岛上自驾了这么天呢。第一呢，很多地方不能刷卡 啊、 就是不也不说不能刷卡吧，就是 消费的地方多吗？ 不太多， 信用卡也不 啊、就是他不能刷 Visa、Master 这些都不能刷， 银联 就更不用说了。 对， 就是他只 能面对面交易 啊？那做梦吧， 现金啊？ 还我们还微信、支付宝上拿的 现金吗？ 现金肯定可以的嘛， 哦、 欧元都 OK 的。 哦 啊，但是呢，他只能刷他们葡萄牙本地的卡， 哦、 就跟咱们的银联一样。 哦， 就是他本国有一张卡， 好原始、啊。 所以只能刷他们的卡，对于我们老外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呢，你要去那儿的话呢，建议带好现金， 现金拿现金， 带好现金。 最近是现金欧元吗？就是 欧元 就 带好现金啊。 嗯嗯， 然后呢，酒店大的酒店基本上是能刷卡的，但是你说小餐厅啊，那就不一定了。 用现金支付了， 大家还是要备足现金啊。 对 对对。 然后我们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就好多时候就这个刷不了。但是呢，你要是 有地方对吗？有地方提吗？ 但是你要是有 Visa 或者 Master 的信用卡呢，在那个。银行在那个柜员机上和银行是可以取现的 哦，那行可以 啊， 但是那个手续费 高 啊， 所以建议自己提前换好带过去啊。然后包括我们在那儿这个住了待了好几天，吃了好多地方，真的没有见到过什么游客。就太少了，中国人就更不可能，亚洲人 就这个地方太遥远了， 没有， 一是遥远，二是因为到里斯本假期有限， 你先飞到里斯本， 对， 你不能飞到里斯本你就走吧， 就是 你还得玩吧， 对 呀。然后有的人说，那我葡萄牙都来了，我是不是再把西班牙转一转？好，你都玩完了，然后说行，我再从里斯本飞到那儿1400公里， 就是你像我们光是里斯本。我们光是里斯本和葡萄牙就玩了将近20天， 就是、 对呀、 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我们就将近玩了20天， 对 对 对。 所以你要是说，而且我还走的不算特别深入， 嗯， 你要正儿八经玩的话，葡萄牙从北到南这么一走，其实就得10天，至少得10天， 对 对。 所以对于咱们， 真的是时间有限，大家就其实可以里斯本玩一玩，确实可以待个2-3天， 对。 然后因为离西班牙也近嘛，巴塞罗那你可以玩一玩， 对 对，玩完了之后。就不要再去其他地方，再去亚索尔。 所以他这个包括我刚才，包括这个岛上，其实还有一些东西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产茶， 茶叶 啊，特别有意思。就是而且他们当地人对于这个茶的写法，用字母表示也是 CHA。 哦， 也是咱们的这个汉语拼音的茶 啊，叉叉 啊，叉叉 叉叉，对。 但是你说是不是那时候海上丝绸之路啊，或者是他们那时候带过去的？ 有关联， 太聪明了， 有关联。 你看，包括现在俄罗斯哈，他们也会把中国的茶叫叉， 对， 嗯， 叫叉 叉 啊，就是也是这么传过去的。 是 啊，我在这个岛上呢，有一片茶园。这个茶园呢，也是我见过的与众不同的茶园。 我跟你讲，哎， 啊， 这岛上有鲜花的味道，有茶园的香气，这什么味儿？这岛上， 这个岛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世外桃源。 哎呀， 一点不过分， 真的是还没有人。 对， 就是这个， 你看 他 都不能支付，你就知道了。 这个茶园是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就是你看啊，我们在国内说实话，中国作为这个茶的鼻祖啊， 对， 咱们茶园什么没见过， 对对对， 什么再大的茶园， 是的， 再特殊的茶园， 老的 什么高山啊，这个山谷的啥都见过， 对对对， 但是我还真没见过旁边就是大西洋的茶园， 在水边呢， 在海边、 哎、 就是旁边是湛蓝的一望无际的大西洋、 哎、 然后这边就是哇一片这个高低起伏的茶园， 哎呀好漂亮、 啊、那种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什么茶呀、啊、它大概都是 这个茶我真说不上来、 哦、 当时我就把这个无人机飞起来，反正天上一看那就没死了 。 然后跟他们当地人聊天，我说你们这个茶哈 嗯 怎么来呢，他说是中国， 中国 他们说了是中国，这个茶呢是说以前丝绸之路传到欧洲、 哦、 然后呢这个品种呢就经过当地的商人商贩给卖到了这个地方、 哦、 是什么时候呢，是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是 大航海时代的时候给带过去的，但是呢他们这个种植呢也是最开始呢也是请过当时航海时代在欧洲的一些中国人 哦、 请过去给指导的技术， 嗯， 但是这么多年呢说实话他们的制茶工艺确实挺粗糙的啊， 因为世外桃源与世隔绝了、 啊、 对 挺粗糙的啊， 对 对， 但是这种茶园的感觉真的是很漂亮， 嗯， 就是你想真的那种场景我没法去形容，就是 这个组合搭配没有这么组合， 没有这么组合的， 对对， 因为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嗯、 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靠着大西洋， 是的是的， 这个我后来也问了过他们这个茶厂， 嗯， 他说这个整个欧洲的茶都是从这儿供应出去， 天哪天哪、 啊、 就是他们是整个欧洲唯一一片 茶园 、 哎、 不是欧洲有很多茶呀，什么红茶这、 就是、 对 花、 啊、 茶， 就是我不是他说他这个说法啊我没法去考证 啊 我没法去考证、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他敢这么说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肯定有他的道理， 对供过至少是、 可能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是整个欧洲吧， 嗯， 至少我想可能大多数国家或者是怎么着都是他们供应的哈。 是时间的关系，冰心已经，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哈、 嗯， 就因为它是一个亚速尔群岛，离着大西洋很，就是大西洋旁边嘛， 嗯、 它那海上你虽然不能刷卡，不能反正购物的地方也很少，但是有住宿的地方， 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玩娱乐的海上项目有吗？那块还就是海，你就带 有啊， 可以 浮潜吗？ 可以浮潜 啊，对， 真的、 这些 可以出海 啊，有的是吧？ 还可以观鲸。 哎呦我的天，那这就非常 好了，也可以去看 有专门的人去， 有人做， 可以看海豚 哦。 就是你在这个蓬塔德尔加达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报名的，这个首府 那太好了， 都是可以去看的。 对对，大家是完全满足、 对，可以出海 的要求。 对对对， 是 的，是的。 这个冰心鱼先生作为旅行家，他有这样的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个实地的感受和考察哈。我觉得刚刚上面的下面的说的这个遇到一个发生庆祝节日的宗教的一个活动，而且参加了一个很 长桌宴 长桌宴， 对，很特别的 老外的长桌宴， 嗯， 我觉得这趟收获很多，也介绍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介绍亚速尔群岛这个地方， 真的是，而且还有居然有一个大西洋旁边的茶园， 对对对、 哦、 而且还是一个成熟的海岛地方，可以浮潜，可以出海，可以看鲸看海豚， 嗯， 如果各位再去葡萄牙的话不都直飞了吗、 哎、现在可以直飞里斯本了， 对， 北京直飞里斯本， 里斯本之后待几天可以直接去亚速尔感受1400公里的海外领地是什么样的、 太不一样了， 是不是， 真的是， 刚才我们的摄影师都说无人机起来之后没死了， 对， 那就没死了，漂亮死了哈！如果你去葡萄牙里斯本，然后再坐个小飞机到达亚速尔群岛，感谢于谦，谢谢， 谢 谢大家， 谢 谢 大家， 再来啊，再来，我们时间有限啊，再来，现在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明天再见。 You see, you man on a car, Tatsumani Kukamu, Mada Kimi wa, Hanashitai, Narate, Nega Uru. You see, Kagayaku Hoshi, Mukae ni Kiteru.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和大家分享怎么样的一个话题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却深潜海底。关于远距离恋爱，一直是很多人讨论的热点话题。那么，你看好远距离恋爱，或者远距离的爱情吗？你认为远距离恋爱能走多远？该怎样坚持？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远距离恋爱就是异地恋吗？这个是我坚决不认同的异地恋。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作的女生，所以我觉得异地恋对我来说是绝对绝对不可能。但是呢，我生活中也遇到过，见到过别人异地恋也成功了的。像我同事一个女孩，那个男生是她的高中同学，然后高三毕业了之后他们没在一起，完了之后读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在不同的地方来的，然后他们两个在开始异地恋，一直到现在，从大学到现在已经6年了，就是异地恋6年依然成功了，然后过年马上就要结婚了。 远距离的恋爱或远距离的爱情，对我个人理解来说就是异地恋。虽然说距离能够产生美，但是长时间的分开，就算是夫妻俩感情很好的夫妻俩，你长时间的分开都还是会出问题的。对异地恋能够成功的人也有，但那内心得多强大呀。 远距离的一个恋爱，我觉得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男朋友如果不在身边，还不如在身边的朋友呢。就像人们总是说的远亲不如近邻似的，因为一些时间我觉着比较远的这个恋爱也会慢慢的淡下去，因为你需要关心需要他呵护的时候他根本不在身边。我觉得远距离的恋爱有一些不切实际吧。 我不是太看好异地恋，我觉得虽然异地恋也有成功的朋友，但是大部分的异地恋最终还是走向了分手。因为异地恋呢，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开放嘛，可能当你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身边的同事呢又非常对自己有好感，在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极容易出现情感转移的这种现象，所以不利于这个情感的发展。比如说在同一座城市，两个人经常去看个电影啊，约个会啊，吃个饭啊，逛逛公园啊，这些都是能够很好的促进情感的发展的，有利于情感的稳定。 我不看好远距离的恋爱，虽然现在的通讯很发达，可以打电话啊，用微信啊，用语音啊，也可以视频， 但这也真的不能代替一个真真实实的拥抱。爱情很重要，誓言也很重要。如果有了规划，有了归期，是可以谈一场短暂的浪漫的异地恋的。但异地恋存在很大的弊端，有的人喜欢脑补，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对方身上，等结束了异地恋才发现，爱了很久的人其实很陌生。有的时候遇到困难，比如说是搬家，对方根本帮不上忙。有时候有心事要倾诉，对方忙于工作，等他有空听了，你没心情说了。异地恋是空中的楼阁，总是要落在地面的。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在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不管是远距离的就是恋爱，就还是说是比如说结婚以后两地之后的分居，这个你如果不经历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其中的滋味。可能你在没有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还可能会说，哎，是比较期待那种感觉。其实你如果真正经历过的话，其实它真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且它这个过程，你如果是一个怎么说呢，没有耐心、缺乏坚持这种精神的一个人的话，你很难维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他尤其是在一个人付出的时候，只能说是特别辛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就拿我来说吧，我经历过3-4年这样的感情，就是你电话打得再多，你说的情话再好听，你永远不及他身边一些朋友的关心。哪怕就是他们就是说简单的一句问候，或者是对方生病以后你在远方，你只能是说几句那么安慰的话，什么多喝水啦，要么就是说给他打点医药费。我觉得这些相对于在他身边来说都显得苍白无力。所以说能不异地最好不异地，还有就是那种异地的感情最好不要去考验。无论你觉察到什么，或者是对方觉察到什么，或者是你感觉到对方在考验你，我觉得很多东西人都经不住考验，无论感情多好多深。 远距离的恋爱其实也未尝不可，这也是在考验爱情忠贞的时候。如果一段感情都经不起距离的考验的话，这段感情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继续下去也未必是坏事。好的感情我觉得在距离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如果在乎一个人，天涯海角都会关心，那不在乎一个人，近在咫尺又能如何？但是还是建议不要分开待太久了，一个月见一次或者两次，不能分开太长时间。 只有两个人真心的距离近的，再远的路程，不是出国也没关系，也能走到一起。主要看两个人有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 远距离的恋爱迟早要回归平淡生活，长时间不在一起过了热恋期，两个人的感情会慢慢的随着时间变淡，能不能坚持下去要看两个人能不能为对方做出让步。如果都彼此深爱对方，爱情总会有圆满的结果。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看好远距离恋爱或者远距离的爱情吗？你认为远距离恋爱能走多远？该怎样坚持？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其实远距离恋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一种坚持。一段远距离恋爱那种心境，只有真正体会过的人才能明白。远距离恋爱的好处，只要对方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并且认同了他，那么这份坚持才是值得的。无论热恋中的情侣或是远距离的恋人们，其实彼此都需要保留一个